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开始征求意见，租金过快上涨时实行指导价。 北京环球度假区9月1日开启试运行，仅向受邀客人开放。 新冠疫苗第三针安全性如何？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给出答案。 北京市这次发行的13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已经售罄。记者介绍最新情况。 6起食品安全案件被官方点名，连锁经营协会呼吁全面自查。 东京残奥会今晚开幕，中国残奥健儿为超越自我而来。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那好的。那今天白天呢，基本上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那下午呢，受到低涡云系的影响，所以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下午在东西城、朝阳、通州还有大兴呢，局地呢出现了这种对流云团，所以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短时的这种小阵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太阳雨。那由于今明两天呢，北京呢仍然是处于这个冷涡云系的影响范围内，所以今天夜间主要是后半夜和明天下午仍然会有这样的局地性很强范围很小的短时阵雨。长时间外出的朋友最好雨具随身携带，这样的雨呢来得快走得也快，虽然影响不大，出行呢也要有所防范。如果外出遇到这种局地性很强的太阳雨，千万呢不要着急，一般呢等一会儿呢就能过去。不过这种冷涡系统呢是逐渐减弱东移的趋势，对北京来说，未来几天到周末都不会有大范围的明显降雨。晴到多云呢是天气的主角，白天呢阳光都比较强，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8到30度，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9度左右，天气呢比较凉爽舒适。体质弱的朋友如果早晨外出的话呢，还要适当的穿件外套。天气呢总体上呢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住建委今天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特别提出，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租赁市场。北京也成为首个将房住不炒定位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写入地方性法规的城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召开了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1场新闻发布会，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来了解一下。杨帆你好。 你好江宁。 来，我们介绍今天下午会上发布的主要内容。 好的，那么随着今天零点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官小区正式解封呢，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朝阳、海淀、昌平、房山四个区的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那发布会上呢，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就通报，昨天的零点至24点呢，本市是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目前呢，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本轮疫情呢已经得到了全面控制。但是呢，解封不等于解防，目前呢境外疫情持续高发，输入风险防控压力是仍然较大。除了要提醒市民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外呢，时值开学季，庞星火呢还对这个返校的学生做出了特别提示。一方面呢，家长要做好这个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符合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呢，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通知主动的配合接种。那么回头看呢，本轮境外关联疫情发生之后呢，本市的相关部门是采取了从严从紧的防控政策，果断的处置，以最快的速度阻断了疫情蔓延的势头。那么发布会上呢，房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吕晨飞就提到呢，在这一次的疫情应对中呢，大家就发现这个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的人员呢，能够主动的向社区报告，为后续应对呢赢得了时间。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广大的居民也是积极的克服困难，主动的配合封控，给截断这个传染链呢赢得了主动的时间。目前呢，我们还是要不松懈、不侥幸，同舟共济，坚决的打赢疫情这场硬仗。另外呢，发布会上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副院长傅卫介绍呢，三甲医院作为这个大型医疗的服务单元呢，院感防护措施是尤为重要。那他们医院呢，在这个预约的时段、诊疗的区域以及陪护探视等方面呢，都进行了全面的优化，防止人员聚集，同时呢，还保证了对这个危重症患者和孕产妇的人文关怀。比如呢，采取设置了负压应急手术室和缓冲病房，提高这个危急重症患者的应急救治能力。同时呢，充分发挥了这个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危重孕产妇转诊中心的作用，畅通这个相关的绿色渠道。疫情期间呢，也能够有效的保障这个特殊人群的医疗救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江宁。 好的，感谢杨帆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在疫苗接种方面呢，新冠疫苗第三针安全性如何？哪些人应该优先打？8月23号，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国药集团2020年在开展1期、2期临床研究时，就已经设计了加强针的试验，相关的数据近期已经对外公布。 新冠疫苗第三针安全性如何？哪些人应该优先打？8月23号，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国药集团2020年在开展1、2期临床研究时，就已经设计了加强针实验，相关数据近期已经对外公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设计的接种程序包括第三针与第二针间隔56天，在3岁以上人群中接种3剂后，安全性与耐受性良好，并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整体的那么安全性数据还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局部的反应和全身的反应都符合预期，和两针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级的一些反应。 张云涛表示，在免疫原性方面，接种第三针后抗体增长的幅度在30%左右。此外，国药集团在阿联酋开展了9300人的加强针研究，第二针与第三针的间隔时间在6个月左右，安全性数据同样符合预期，且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免疫原性结果正在监测过程中。张云涛表示，中国要实现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目标，当前更重要的还是要应接尽接，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构筑健康免疫屏障。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从长远角度而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接种第三剂能更好地强化对抗新冠病毒的能力。 从我们这些数据来看呢，应该讲呢，就是加强针呢，应该是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未来呢，就是根据我们一些研判和我们另外一些非典型的成对类的研究的数据来看，那么加强针可能是在一定时间，在完成全人群形成免疫屏障、应接进阶的第二针之后呢，应该择期来应该开展加强针的这个使用。 哪些人应当优先接种加强针？张云涛也给出自己的建议。 应该是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跟社会经济活动最密切接触的一部分人群，比如说饮食行业、航空行业、快递小哥等等，我想这些可能是一些特殊的人群，这些人群是优先应该做加强针的。 截至8月18号，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已突破19亿。张云涛介绍，中国生物针对南非发现变异株德尔塔变异株的灭活疫苗研发均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向监管部门滚动提交资料，将会在获得批准后向公众及时公布进展。 再来关注2021年7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568亿元。23号到25号，北京市发行13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这次发行的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以及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2.83%。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了解到，本期债券销售火爆，有银行额度实现当天售罄。那么相关情况来连线他。石宇你好。 段姐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好的，那昨天起呢，投资者是可以通过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者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来认购2021年北京市政府专项债。那我今天也是从工行北京市分行了解到，他们在这次发行当中的代销额度呢达到了3.4亿元，位列同业的首位。那么这期债券呢也是获得了个人客户和中小型企业与机构客户的积极响应，踊跃认购，实现了当日售罄。那另一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所代销的额度呢也在今天完全售罄了。目前呢只有个别地方商业银行还有几百万的少量额度，可以说整体来看销售还是非常火爆的。那么这类地方债呢，因为评级高、利息收入免税、税收还原收益好、流动性好，此前呢主要是在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去发行的。那么2019年4月1号是首次通过银行柜台渠道面向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去进行销售。那当时呢我也是到了这个银行柜台的销售现场去采访，那么也是感受到了这个投资者们热情踊跃的去认购啊。那很多投资者是说购买北京地方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资金的安全垫，而且呢他们认为这不只是一份投资，更是自己为建设北京家乡出的一份力。那么本期这个北京市政府专项债也是地方债第二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去发售。那么根据计划呢，今年10月预计还会有北京市政府的地方债会通过银行柜台市场去发行。那么投资者可以提前关注。张宁， 好，感谢石玉带来的报道，再见。 好，再见。 我们注意到财政部网站今天公布的2021年7月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的情况。数据显示呢，2021年的7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568亿元。截止到7月末呢，全国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279901亿元，控制在了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那么什么是地方政府债？为什么要发行地方政府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国债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以国家的资信作为偿债的信誉度来进行偿还债务的，这叫国债。地方政府债务呢，是以地方政府的信誉度作为背书的，比如说北京市、上海市、河北省、辽宁省，那么以这个省或者是再下移的，比如说省会城市或者说其他的地级城市，以他们的政府的信誉度作为背书，所以这叫地方政府债。 为什么要发行地方政府债呢？ 我们就要考虑说我们为什么要发行国债呀？那实际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地方政府债也是一样的。我们发行地方政府债呢，主要用于我们地方政府的文教卫生啊、城镇的基础建设等公共设施，这是一种。第二个呢，投资一些基础产业，比如说原材料啊、邮电啊、通讯啊、交通啊，比如说修高速路，这就属于基础性的产业。第三个呢，要用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比如说我们的绿化呀、环境保护啊、居住条件的改善呀。还有一点，尽管现在我们不提倡发行地方政府债务呢，是要弥补财政收入的亏空或者叫漏洞，但是我们确实是有可能会出现少部分或极少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弥补地方财政赤字的。 我们注意到2021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32,774.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是151,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是181,685.08亿元。地方政府债的限额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是根据咱们国家2016年155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以及在2017年的时候财政部发的一个关于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规定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从总体来讲，第一，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第二个，要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债务风险和财务状况，也就财力状况，来统筹考虑咱们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或者是存有，因为余额是存有的嘛，存有多少债务的余额。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各省都报到中央来，然后由国务院报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个叫年度预算。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呢，又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那么一般债务限额呢，是不确定具体的用途，主要是用于补充地方公共财力，但是专项债它是要有具体的项目的。 截止到2021年7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7.2年，其中一般债券6.4年，专项债券8.0年，平均利率3.52%。那么地方政府债券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债券，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子亚的观点。 我们要分两大类，第一类是政府债，第二类呢是企业债。那政府债里边呢，地方政府债和国债相比，安全系数没有国债高，因为毕竟国债是以国家信誉作为背书的，而地方政府的它的这个评级一定不会高于国家的评级的。但是比如像咱们北京市啊、上海市这样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信誉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过多的担忧。第二个呢，和国债相比，它有一点点的优点，就在于免增值税。这个增值税是针对企业来讲的，不是针对个人来讲的。那么无论是国债还是地方政府债呢，我们其实目前都是免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但唯独地方政府债是免增值税的。其他呢，基本上地方政府债和国债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与企业债相比，那我们一般讲，无论是投资理财还是说我们购买的债券，我们一般都会考虑三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从总体来讲，企业债的安全性不如地方政府债的安全性高。 嗯， 但是除了考虑安全性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流动性。目前我们国家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流动性都还是不错的，因为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由于它有地方政府和国家信誉的背书，所以它的买卖的市场的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企业债就不一定了，它的流动性有可能由于企业发展好，那市场疯抢；但而由于企业出现了资金断裂或经营不善等的问题，那不受欢迎，你想卖就卖不出去了。最后一点呢，就讲收益性。地方政府债的收益性呢，基本上与国债呢不相上下，收益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它具有比较强的安全性，所以它收益率是比较低。就是风险越高，你的预期收益率就会越高，风险越低，你预期的收益率就会越低。那我们的地方政府债相对于企业债来讲，收益性呢相对低一些，但是它比较安全和稳定，没有那么大的波动，比较适合于我们普通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不那么强的投资者呢去购买。 再说说餐饮连锁不该是坏食品的连锁。昨天我们报道了，6月底开始，记者先后卧底进入北京两家由胖哥俩直接管理的合营门店，揭露食材新鲜背后的种种乱象。承诺现杀的活蟹其实是前一天已经宰杀好的隔夜蟹，过期变质的土豆简单加工之后继续送上餐桌，提前煮熟的肉品即使变味也会留到第二天继续售卖。500克一份的肉蟹包，店家授意只给430克。 嗯，时至今日呢，很多餐厅的后厨啊仍然形同暗箱，顾客无从的看，无从的监督。由于食材不新鲜，导致菜品不新鲜，这一情况相当的常见。然而，当不新鲜到了变质、过期的程度，就涉嫌违反法律，损害食品安全了。以此量之，此番翻车的肉蟹堡门店所作所为的性质可谓是极其恶劣，尤其是使用过期的死蟹，更是严重威胁到了消费者的健康。长时间的死蟹不宜食用，这是常识。 作为消费者，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总是要靠记者调查才能发现？在日常监管当中，监管部门为什么不能先知先觉呢？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环宇斯百科 CEO 郑伟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餐饮行业确确实实从监管上来讲的话呢，有一定的难度，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因为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喜欢做餐饮，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喜欢外出就餐，实际上我们的餐饮店的这个数量相当庞大的，它的表现形式也非常多，除了在商场里大商超里的高大上的这个餐饮以外，包括独立门店的，甚至晚上摆夜摊夜市的这样的餐饮呢，其实也是形式呢种类多样。如果单纯意义上就靠我们的监管部门或者执法机关逐一的有节奏的轮次性的去监察或者督查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呢，其实说到底是十二个字，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这些问题真正能落到实处的时候，使得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他的违法违约的成本很高的时候，自然而然呢，对于这个行业的正本清流啊，就会起到比较好的推动作用。第二个层面上来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消费者胖哥俩这个，我查到了三四年前的相关的这个评论，普遍认为呢，他之所以能做得好，是因为他性价比比较高，人均的客单价比较低，相对比较便宜，能吃个饱。同时也有人反映出他的这个好像不新鲜，食材的话吃了回去拉肚子。消费者有没有去主动维权？会不会觉得、哎、太麻烦了，就算了，反正也不贵，或者说觉得举证又比较困难，因为我已经都回到家了，晚上再去医院看急诊，可能没有相关的证据。由于呢维权难或者维权繁琐，导致了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没有及时出来维权，没有挺身而出，可能也是导致了有一些商家打擦边球，做一些侵害消费者或者扰乱市场的行为。那么胖哥俩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辛勤发展和耕耘，130个城市400多家店，其实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如果说它的成功背后包含了这么多偷工减料也好，或者说品质不新鲜也好，或者食材管控不安全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它真的要反思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比如说就是在北京，那么当然的话呢，希望它整顿之后能重新起步。 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在没有足够外力监督的情况下，餐饮从业者都是倾向于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为此呢必然是想尽办法的。在这其中，如何减少剩货和耗损一直是重点。对于一些餐饮企业来讲，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难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郑伟的观点。 客观上来讲呢，这是难点，但应该不是最大的难点。如果说要找更大的难点，那其实更多了，比如说采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呀，包括日常运营过程中的服务态度问题呀，甚至包括出品的过程中能不能让客户满意，都有很多的点。但是呢，这次胖哥俩出现的问题啊，我们觉得呢，它从管理层面上来讲责无旁贷，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另外的理由。一，他使用了这样的一些过期食品，也违背了他自己内部的规章承诺。因为我们都知道蟹这个食材啊，它比较讲究，死了呢就不能卖，吃了特别容易中毒。宰杀了以后隔夜的话呢，也特别容易导致不新鲜。但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主打蟹的这样的一个食家来讲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在这个方面呢做好规划。我不相信他已经做了全国400家店的情况下，这些基本的要求没有。我就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发现呢，在昨天呢，杭州和上海当地的监管机构呢就主动出击，上海是30多家店，杭州是24家店。经过检查之后呢，杭州呢基本上标准阳光化，包括它的食材的新鲜，检查出来没毛病。上海的话呢有一些小毛病，但整体上不是北京这样反馈出来的问题。所以呢，客观上来讲，它的全国400家店看来也不是整齐划一，证明有的店是能做到的，并不是每一家都做不到。他这么多年发展到这么多家店，如果完全靠坑蒙拐骗，靠这个食材不新鲜，我相信早就口碑就砸掉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之前连续发生的一些连锁型的这种餐饮的食肆出现品质问题，出现品控问题，我相信都是来自于管理上缺了这根弦，认为呢消费者可以肆意玩弄。所以呢，餐饮行业的备货损耗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但它一定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也不是餐饮的从业人员以此作为向消费者贩售这个过期食品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连锁餐饮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啊，现在很多这个连锁餐饮企业它在快速推广的同时，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有力的内控的制度。那您觉得这样的内部的控制的制度和标准实现起来容易吗？ 虽然没有见过这个胖哥俩的内控的管理制度和他这个品牌输出的相关的东西，但我坚信他一定有，因为做这样的文件太容易了。 好多家店家自己做的内部的那种文档，说明这些东西啊，从文字层面上是很容易的，但是它的落实和落地是很难的。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没有这根弦，你从内部不监察不监管，一味的追逐利益然后放飞自我，那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这一次啊，对于团哥俩来讲，想要重新起步难度是比较大的。杭州呢，他就做到了一个叫阳光厨房的管理办法，哎，我觉得就蛮好。他的处理方法呢，实际上就是采用透明的设计或者监控系统，那对于这个厨房的操作间啊，进行公开化的一种监控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方式。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在有一些餐饮食肆呢就有，你在就餐区就能看到像闭路电视那样的大屏幕，然后能看到操作间的相关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监控，可以实时看到厨房的每一个角落操作过程。这样的话呢，就餐者就可以对食品卫生啊就更加放心，从而呢吸引消费者。所以落实好内控啊，我认为方式方法是非常多的。一个是从人心，从消费者从业人员的自心，对自己的道德的拷问；另外一个层面上就配合有效的监管手段。 嗯，今天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食品安全管理警示，表示支持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以四个最严的措施依法处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为加强行业自律，按照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向餐饮、超市、网络消费平台等食品经营企业提出开展门店全面风险排查、总部管理责任自查、员工警示教育活动等三项食品安全管理警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第16届残奥会今天晚上在日本东京开幕，东京奥组委昨天晚上宣布将会有162个代表团参加这一届的残奥会，比五年前的里约残奥会多了三个。对于疫情之下的东京残奥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据透露，162个参赛代表团包括了第二次参赛的难民队，另外还有五个国家和地区是首次亮相，不过也有21个国家和地区因为疫情等原因无法前来东京。 东京残奥会将会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共设置22个大项、539个小项，参赛运动员大约有4400名。中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代表团的总人数呢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 那么今晚的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如何选拔的？残奥会在项目上和奥运会是否有不同？有哪些特有的项目？中国选手历届表现如何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继仁，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残奥会的旗手的选择可能跟奥运会啊、亚运会啊选择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想残奥会旗手的选择，它可能是更有代表性。这次咱们中国代表团选了一位女旗手，她是一个轮椅射箭的选手，叫周佳敏。另外还选了一个男选手，他是一个肢残的田径运动员啊。这个轮椅运动在残疾人运动会上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项目，有轮椅篮球啊、轮椅击剑啊、轮椅射箭啊，有很多轮椅项目是健全人运动会没有，但是残疾人运动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项目。另外选择田径，我觉得田径是等于健全人运动会跟残疾运动会都有的，它是一个体育的基础大项，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另外这次选了一男一女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也是为了顺应国际体育界的改革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次东京奥运会各个代表团的旗手都从一个人增加到一男一女，也是国际奥会这几年倡导的男女平等。在男女平等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一个进步。 中国选手在历届残奥会上的表现如何呢？ 最近4-5届这个残奥会，无论是金牌数还是金牌总数，都是蝉联第一位，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嘛。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在残奥会上，在金牌总数上已经放弃了跟中国要一争高下的这么一个意愿吧。就是我想这届东京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继续保持金牌第一跟奖牌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 目前呢，各国残奥运动员陆续抵达日本。奥运会期间，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疫情出现了严重的反弹。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7月23号，东京的单日新增新冠病例为1359例。随后呢，东京单日新增病例数一次次刷新新高。奥运会前一个多星期，在残奥会前一个多星期，东京的单日新增病例数量呢就已经飙升到了超过4000例。8月13号更是创造了5773例的历史新高。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8月22号，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哉表示，组委会已经准备好迎接大约13万名学生入场观看残奥会。 由于身体的原因，残奥会的运动员们需要更多的和他人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残奥会在防疫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运动员参加残奥会的选拔方式是怎样的？本届残奥会开幕式的理念呢？是我们拥有翅膀，在残奥会当中可以看到怎样的精神？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许基人的介绍。 因为残疾人运动它有很多需要有辅助人员的啊，有的就是轮椅啊，有的你比如说盲人的那种跑步啊什么，他都必须有助跑员那种啊，就有工作人员协助，他确实是近距离要接触的。但是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我看这次中国残疾运动员非常的自律，因为我们这几天的报道中看到，有的训练完了之后，他训练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口罩戴上。另外，因为我刚从东京奥运会报道回来嘛，现在还处在这个隔离期，感觉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在防御方面考虑的非常的细致，包括核酸检测啊，包括消毒液啊，就这些细节他考虑的非常的细。从东京奥运会的这个防御情况来看，实际东京奥运会全世界来了4万人，最后的感染率只有0.02%，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啊！我想残疾奥运会只要大家遵守这个防疫规定，加上中国运动员又非常的自律，非常的遵守规定，我觉得在防疫安全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运动员参加残奥会的选拔方式是怎样的呢？他们平时是如何训练的？ 是这样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啊，基本上都是业余的，因为也没有什么职业选手嘛。但是中国残疾人运动员有一个特点，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集训。我们知道运动会非常多，比如说有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有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等于他基本上一个运动会一个运动会就连在一起的。就国内一些成绩比较好的选手，他基本上都处于一种长期集训的这么一种状态啊。而且我们本身有国家的这个残疾人训练基地，因为我都去过，这个基地的各方面条件还是不错的。你像比如说这次残奥会之前，那些残疾运动员都会集中到北京，然后在残疾人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然后各个省市还都有残疾人的训练基地。刚才为什么说中国运动员在连续4、5届残奥会上都能取得金牌第一跟那个奖牌第一的这么一个好成绩，这其实是跟我们的国家保障是有关系，就是国家在保障残疾运动员体育锻炼、体育集训方面，确实是这个制度非常完备，投入也是非常大，所以特别容易出成绩。 那么在残奥会中，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精神呢？ 我觉得残奥会精神里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态度啊，就是说无论是残疾人也好，他们的家长也好，都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让这些残疾人融入社会，走进社会，通过体育运动来培养自己的性格也好啊，更多的接触社会也好啊，丰富自己的人生也好啊，就是说完全都是自己自愿的选择残疾人体育，哪怕付出的努力付出的艰辛要比健全人运动更多，但他们是自愿的选择，无怨无悔。所以我希望大家这点能够理解残疾运动，我们要怀着一种就是跟他们分享快乐的心态来去看残疾运动。通过参加体育，他其实最想要向社会证明的就是我们跟你们一样啊，虽然我们是残疾，你们是健全人，但是我们是平等的，你们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啊。就说我觉得残疾人包括残疾体育这种挑战命运啊，顽强向上快乐生活的这种精神，我觉得确实是有时候让我们感动，也值得我们健全人学习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 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原油价格在昨天强势反弹，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怎么预测原油的后市走势呢？ 好的，那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昨日是强势的一个反弹，那结束了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布伦特原油呢是大涨了5%，收报每桶68.75美元。美国原油期货呢是上涨了6%，也是报每桶65.64美元。那尽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触底反弹，但个人认为油市前景仍然是难言乐观的。那对于油市而言，德尔塔变种病毒导致的旅游进一步受限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将是下半年剩余时间的一个关键变量。目前呢，许多国家正在通过增加管制措施来阻止病毒的一个传播。目前来看，这个澳大利亚加强了旅行限制，新西兰呢实施了全国封锁，日本呢也是延长了东京等地区的这个紧急状态的时间。同时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几家美国公司呢，也是推迟了返回办公室办公的这样一个计划。那根据苹果公司车辆运行数据显示，美国车辆运行活动指数是连续第3周下降，累计下降了近7%这样一个水平。那与此同时呢，在经历了夏季旅游高峰期的这个改善之后呢，全球航空燃料的需求也正在走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EIA 周度报告显示，那么截止8月13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是意外提高了69.6万桶，那么此前预期这个库存是降低170万桶。上述的这些因素呢，都会对油价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利空影响。那整体来看呢，受到投资者逢低买盘，油价周一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上涨，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偏向下行的。那疫情反弹及宏观因素对油价仍然是形成压制，需求增长不及此前预期将成为油市的最大阻碍。不过由于疫情的卷土重来打压了需求，油价呢在跌至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后，欧佩克加下一次的增产计划不排除将暂缓，这个因素呢或许对市场构成一定支撑。那个人预计短期内油价的反弹呢是难以持续的。主持人。 好的，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781，欧元对人民币报7.6011，英镑对人民币报8.8875，澳元对人民币报4.6823，加元对人民币报5.1304。主持人。 感谢宋宇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排协确定中国女排退出本届亚锦赛，同时退出本届比赛的还有日本女排。2021年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9号到9月4号在菲律宾克拉克和苏比克举行。本次比赛同时也是2022年女排世锦赛资格赛。亚锦赛前2名直接获得明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经过抽签呢，女排亚锦赛分组的情况确定 ：A 组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中国台北队、乌兹别克斯坦队 ；B 组泰国队、韩国队、伊朗队、澳大利亚队。 与此同时，原计划今年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女排俱乐部杯赛改更换举办地，2021年女排世俱杯比赛地点更改为土耳其安卡拉。 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当地时间23号，一架从阿富汗撤侨的乌克兰飞机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劫持之后，飞往了伊朗。 据介绍，一群武装人员劫持了乌克兰撤侨飞机，飞机载着不明身份人士飞往伊朗。乌克兰接下来的3次撤侨行动也没有成功，因为乘客们无法进入机场。 世界黄金协会表示，阿富汗央行有21.9吨的黄金储存在美联储，而美国政府在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当天就冻结了这些财产，旨在切断塔利班的财路。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红、郑晨、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